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每次朋友聚会，甭管是高雅的奶酪红酒派对，还是啤酒撸串，大家一见到我，总是会眉飞色舞地给我吐槽，说我们刚刚发布的产品哪里哪里不好用，或者是哪里哪里好玩的不得了。甚至是和六七十岁的老校友聊天，说的最多的也是我们发布的产品。纽约的地铁上，哥斯达黎加夜店的舞池上，看着形形色色的路人，坐着的、趴着的、站着的，看到他们拿出手机在 Facebook 产品的界面上敲敲打打，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叫曲小英，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领导着一个几十人的产品团队。之前我在 Instagram、 微软都做过产品经理，担任过多个千万级用户产品的产品经理，也有过自己的教育创业公司，还在上市之前的 Atulation 做过营销工作。而我最喜欢的就是打造世界级的产品。我向来喜欢写作与分享，而第一次发布产品经理的相关文章是写在美国 Medium 网站的产品经理面试秘籍，没想到文章一发布瞬间就火了，我因此收到无数的邮件和信息，太多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产品经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卓越的产品经理。受宠若惊之余，我也意识到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产品经理受众人热捧，因此很多人期望转行成为产品经理。二是太多人对如何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真正优秀的产品经理倍感困惑。产品经理貌似随处可见，但是卓越的产品经理难找得很。产品经理理念和工作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团队的开发效率和产品上线后的表现。因此，下面这几个问题是否已经说到你的心坎里了呢？你加班好几个月，写出了几万字的产品需求文档，却没有解决真实存在的用户需求。你辛辛苦苦推出的新产品却无人问津，没人下载。你刚刚成为产品经理，怎么来处理好产品团队的关系，让你压力山大。或许你想进入产品经理这个行业，却不知道产品经理到底是什么，以及从何开始。也许你信心满满的参加面试，可不知怎么着就是拿不到理想的 offer。 或许你压根儿不想自己当产品经理，只是想知道面对你的那个讨厌的产品经理该怎么对付他呢？如你所期望的，我将在这个专栏里解决你的这些痛点。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我刚刚听说有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感觉酷极了。当时翻遍了书海，找到了一本刚刚出版粤语的 Cracking PM Interview， 即产品经理面试宝典，如获至宝。虽然这本书讲的内容其实挺浅显，但对我而言就好比发现了宝藏。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来帮你梳理思路，希望它之于你，也像当年这本书之于我一样，带你入行，给你指引方向，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产品经理。我希望通过这个专栏，通过我在顶尖科技公司的实战所学，向你分享那些自己看书学理论学不到的东西，而我通过亲身实践试错得来的秘籍，希望能够总结我的试错经验，帮你绕过那些坑。在这里呢，我要跟你说清楚三件事。第一，如何把一个随便说说的 idea 或者用户一句小声的抱怨转化成一个实实在在有着卓越体验的世界级产品。我会讲解产品经理最重要的基本功，比如产品开发的流程，如何理解用户的需求，如何进行用户调研，如何制定产品策略，如何分析产品数据，如何决定产品功能，如何写产品需求文档，如何指导产品发布等等。这一部分希望能够提高你的产品思考能力，通过这个部分让你能开发出真正满足用户所需的具有优秀用户体验的明星产品。第二，如何引导团队里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不同脑洞的工程师、运营、市场、法律、设计达人们，让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高效地开发出最优秀的产品。我会把你想问但不敢问，敢问却得不到答案的那些问题给你一五一十地讲出来。怎样晋升更快？ 怎样催促工程师加快工期却不得罪他们，怎样告诉你的团队项目被砍了等等，这些问题将不再棘手。这一部分可以让产品经理学会如何高效地管理团队，也可以让工程师、运营、设计师与不同职能的同事更好地密切配合，搞定你的产品经理。第三，告诉你如何进入产品经理这个行业，带你了解硅谷和国内的产品经理有什么区别，初创公司和大公司的文化差异在哪里，怎么进行产品经理的面试，面试又考察哪些内容。最后，我还会给你模拟一个硅谷顶级公司的产品经理面试，培养你的世界级产品的思考能力。最后这一部分呢，希望能够帮你了解最新鲜的行内信息，帮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产品经理。我喜欢从零到一做产品，也喜欢从头开始尝试新鲜的事物。我会在这个专栏里和你分享硅谷产品经理工作的点点滴滴，也会仔细阅读每一位朋友的每一条留言。在这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希望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和成长。